第八，步履品味。有啲經係分開好多步，哦，有啲經係分一類一類。呢個步類咧係有通有別，通就點呢？前三生，三生咩？三生步生、法生、應生、啊、三大上大、體大、用大。前三體理真體、作體、中體。本經通通都是，你話犀利嘛？呢部經嚇，呢、啊這個別嚟講咧，就係、是、講首靈炎王大定。呢部經係講首靈炎王大定。藏經裏邊亦有一部經咧，係叫做首靈炎王三昧經，同呢部經一樣相類。部類啊嘛，而家講部類嚇，部類品嗱，《法華經》有27品係咪啊？係咪啊？有27品好似係啊，有品，有啲經咧係分好多品啊。呢部經有冇品啊？冇，一直落，但有十件，一件一件，有十件冇品會。《般若經》有很多會，每一會說法不同，地點不同，東基不同，但這部經沒有會。我們明白這部經了，部會，部是講什麼呢？有通有別，有講三生，有講三大，有講三態，這部經通通有，這個部呢個類係淨係一部靈嚴首靈嚴王三昧經同類啫，品呢部經係冇，會呢部經係冇。講完啦，講到第九總色提名。總色提名咧，嗱，我剛才講過，有啲人咧，甚至係我啊，講其他經咧都係。將個經的意思大概講出嚟先啦，但許老法師特別喺呢度用呢個五重言語嚟解釋呢個經題，解得好詳細，好詳細，但係咧又好複雜，好複雜，好瑣碎。咁如果我唔講咧，好似對唔住許老法師咁。如果講咧，你話唉咁瑣碎咁複雜，我點記得啊？咁我就將佢編出嚟有呢個題目，經裏邊冇呢啲題目嘅嚇，經裏邊冇啲題目，即係話解釋呢個《大佛頂首楞嚴經》呢19個字咧，第一點咧就用五重言語嘅意思去解釋，就係、是、用呢個天台宗五重言語嘅意思去解釋。第二點咧，呢、這個就係海老法師嘅所講啦，係若呢個三法三法眾生三種法去解釋大佛頂嘅字，又響裏邊咧，若三法去解釋，若呢、這個三法解釋大字唔同，解釋法字唔同，解釋頂字唔同。最後又用法嚟解釋，法裏邊又有事唔同、理唔同、法唔同、義唔同，最後又用呢個眾生法解釋，解釋咩？解釋大佛頂呢三個字。哦，有排講啦，夠鐘未啊？哦，未夠鐘。OK， 咁OK， 咁我而家咧就呢度咁樣分咧。次序咧，你哋應該係好清楚啦，嗬，就唔會話太複雜。如果唔係咧，你就話講嚟講去又心又法又眾生咁啊，究竟點搞噶咁？咁又有呢一個綱目咧比較好啲哦。咁而家咧我就未講呢五個綱目字，就係講呢個五重言語之中嘅色明。五重言語就係色明顯體明中變樣判教相。五重，而家第一點講色明， 解釋呢個名稱，呢、這個名稱就係大法頂二律物因修正了而知菩薩問啊。首楞嚴經總共20個字，啊、就係、是、呢個經嘅經題啦。啊，呢部經咧係總共有10卷經文。呢20個字咧就是10卷經文裏邊嘅光耀嚟嘅，等於呢件衫係有個領，拎起條領，咁呢件衫就挺撐起噶啦。哦，等於個網，個網好闊好大，但係睇起網嘅光咧，咁呢個網就張啦，係咪？即係話你了解咗呢20個字咧，你就明白曬呢部經噶啦。咁樣咧，各位啊！記得嚟聽曬呢個經題，聽曬呢個經題之後咧，人哋問你：你聽過《楞嚴經》未啊？你話我聽過咯，咁都得。再講後邊嗰句，只係聽經題啫。OK， 咁而家講咧，講兩首《楞嚴經》啦。咁呢部經咧，經咧係。呢、这個經題係結集佛經嘅人響佛所講嘅五個經題之中咧，抽出嚟夾埋一齊嘅。啊，呢部經總共有5個名，係問是菩薩，請問法呢部經究竟叫做乜嘢經啊？咁法咧就答問是菩薩話有5個經名咁，聽第一。的經題呢叫做大法頂悉登多波登拉無上寶印十方如來清淨海眼，哇，不用怕，筆記裡面有，哦，不用寫，哦，筆記裡面有，啊，這部經呢叫做大法頂首楞嚴王知菩薩問行首楞嚴經嘛，只是採到第一題的3個字，只是採大法頂3個字，其他不要了。其他摩诃悉登多波登啦，無上寶印就是講楞嚴咒啫嘛。哦，咁佢就不要了。咁最初3個字咧，點解咁重要呢？咁因為呢個大法頂3個字啊，就是表示我哋眾生的心具足有3大。法說法咧。亦不過是顯呢個心三大嘅相，佛所講嘅道理咧，亦係顯呢個心所具足嘅三態嘅道理。嚇，知佛修因正果咧，亦唔出呢個心一心嘅法身得、波耶得、偈脱得。哦，所以咧就特別要呢個大法頂3個字啦。哦。这个、所以大法顶3個字咧，系显宗同埋密宗所依，亦系显宗同埋密宗所显嘅道理，亦系显宗密宗所修嘅皈依次，系一经最重要嘅。问行因呢个大法顶而立，啊，圣法系因呢大法顶而成，因此就要采大法顶3個字。大法頂3個字之後咧，係咪叫做大法頂首楞嚴啊？大法頂之後咧，係咪叫做二來默因修正了二8個字啊？呢、这個8個字咧，就係、是、取自第3題啦。啊，佛話俾文殊師利菩薩聽，呢部經亦叫做二來默因修正了二咁。點解咁重要？第3題通通攞入呢部經嘅經題咧？咁因為咧呢部經就係講二來默因嘛，就係講點樣修點樣證啊嘛。呢部經所講嘅道理係了義之教啊嘛，咁所以全部攞咗啦。哦，咁後邊咧二來默因修證講完啦嚇，知菩薩問行咧。呢幾個字咧就採自第5題，第五題叫做灌頂將具之菩薩問行首楞嚴。灌頂將具咧係屬於密宗，嚇，首之菩薩問行首楞嚴咧係屬於顯宗、顯密兩宗。 但是这部经呢就取了这个显宗支菩萨问行首楞严，所以呢经题就有支菩萨问行首楞严经，经字呢是通题来的。啊，这部经有五题就取了四题了，还有第四题呢叫做妙大方广妙莲花王十方之法母陀罗尼咒。这部经是十方广妙莲花王属于显教，这个经题十方法母陀罗尼咒呢属于密教，显密在以前这个经题里面，而来密因修正这里呢支菩萨问行呢就已经包括显密两教了，因此呢第四题言前不采。所以呢我们明白而来密因修正了而支菩萨问行首楞严经呢十九个字呢取自经中的五题，经之一字呢就属于通题。通题怎么讲呢？凡是佛所讲的都是叫做经，因此就通于一切经。第一种呢五重嫌疑里面第一种释名呢就讲完了。咁啊，关于知经的立名呢又有一定的原则，一定的原则呢就叫做三单三科具足一。单人立名，单法立名，单义立名，咪三单咯。福呢是人法立名，人义立名，法义立名，咪双咯，是吗？具足呢，具足人法义呢叫做得一。譬如乜嘢呢？譬如法树阿弥陀经，法又是人，阿弥陀又是人，是咪人依人去立名啊？明唔明啊？咁譬如涅槃经，咁涅槃经系讲道理啫嘛，涅槃系法嚟嘛，咁咪单法立名咯。譬如宝积经咁啊，宝积宝系譬如啊，就譬如立名啦。人法咧咁，譬如文殊波耶经，文殊系人名，波耶系法，咪人法立名咯，系咪？咁人义又咩咧？咁譬如如来狮子敲经，如来是人，狮子敲是譬如，法义立名。具足一又是什么？大方广大方便一乘圣闻狮子敲经，这一部经大方广大方便一乘都是法，圣闻是一个人来的，狮子敲是一个譬喻，就人法而立命咯。另外呢还有以次立命的，譬如藏头精舍经啦、灵骑经啦，是根据一个地方而去立命的，亦以人数立命，千法明经是以数立命，四十二章经、四谛经、五音经、六道经都是以数立命的。好了，大家明白了经题的立名呢有三单三福具足一，本经又如何啊？这部经的经名是用什么立名呢？这部经以人法立名，又兼于义。譬如人有因人有果人，如来是果人，诸菩萨是因人，是以人经题里面有如来嘛，有支菩萨嘛，咪以人立命咯。但是经题里面呢亦有法，法呢是有修法、有圣法、圣具足的同埋修行的，咁又有呢教理行果种种的法。大法顶是我哋每个众生所具足的，属于圣法。 修正了义，修正就是修法，默恩就是礼法，了义就是教法，孟行就是行法，守令愿望是果法，法顶是辟义而来壮盛。所以这部经什么都举出世，人法义都举出世、明白吗？咁啊，解释呢部经啊，解释经题嘅立，经题讲完啦，经题嘅类似又讲完啦。但系乜嘢叫做大法顶二量密因修正了义之菩萨孟行守灵验咧？咁就跟住咧，下一次就讲呢、这个用心化、用众生化、用佛法去讲啦。咁啊，仲有啲时间系咪啊？仲有啲时间再讲啊。五重形意识明讲完啦，讲显体吓，呢、度我冇写出嚟，冇写出嚟，而家仲系讲紧呢个五重形意吓、用五重形意解释讲显体，显体就显呢部经嘅理体，呢部经嘅理体系乜嘢啊？我讲咗咁耐，大家都应该知道啲吓，呢部经嘅理体系指乜嘢？二类藏性，二类藏性亦即系指我哋众生嘅心。等于这部经里面说，一切因果世界未曾因心成体、又说、知幻化相，当次出生，当次灭尽，其性真为妙觉明体，就是显我们二内众性，显我们本人人本具的法性。法讲呢部经所显嘅理体咧，就系、是、令到我哋每个人明白系自己具足有二类众性。离根嘅人咧，穷心顿歇，歇即菩提，颠倒不生，施则而来真心摩地。如果在座有各位是離根上智的人，一聽到二類眾性即刻顛倒不生，就是法，當地就是法，立地就成佛。頓根的人又怎樣？頓根就漸漸修咯，漸漸學咯，所以漸修漸證乃至究竟成佛。所以這部經又包括頓又包括漸、又包括圓又包括扁，是吧？所以这部经讲得很富、OK， 明中解释五重言义，第一就释明讲完了，第二呢就是显体讲完，第三讲明中、这部经的宗旨是什么？这部经的宗旨是着重于般若，宗旨着重于般若，般若是有三种，大家都知道了，应该知道了，你们谁可以即刻讲出来？是啦，文字波嘢、殺相波嘢、觀照波嘢，我知道你哋知噶啦。嗱、呢部經所顯就係、個宗旨係重於呢個波嘢嚇。波嘢有三種，三種咧，文字波嘢係屬於鉛字。本經嘅波。着重波嘢咧，唔系着重乾字，系着重殺字。所着重殺字系着重乜嘢波嘢啊？殺相波嘢系啦，系着重依殺相波嘢。因为冇波嘢咧，就唔能够分析呢个邪正啊嘛，系咪？咁咧，我哋咧系要以呢个殺相波嘢。去分析什麼邪、什麼正，去了解這個兩種根本，有波野智慧，然後分析什麼叫做涅槃根本，什麼叫做生死根本，然後根據這個涅槃根本寫這個生死根本，然後可以成佛。因此本經的宗旨是以不生不滅為本修因為宗旨，不生不滅就注重這個實相波野。第四種是變用啦，用嚇、用就是用咧，有呢、這個用項喺度嘛？有用有用用，有中用。 哦，宗字宗教個宗嚇，有原來啲字好靚啊！你聽我啦，唔好睇 ，OK？ 有用用有中用，咁啊，即係任何用嘢都有作用噶嚇。譬如話，我哋食飯做乜嘢啊？我食飯依肚咯，係嘛？聽經做乜嘢啊？明白道理咯。要修行成修行做乜嘢？要成佛咯。咁呢部經啊，佛講呢部經有咩作用得噶？係咪？唔係，因為呢部經能夠以不生不滅為本修因嘅話，為宗旨嘅話，咁樣就可以斷惑正增，斷除煩惱嘅惑，證到呢個真理。呢度講正增咧，就包括增足。中三替理不是只是講真替理，是增續中三替理，最後呢得到圓滿菩提歸無所得，這個就是用咯，是不是？這部經是講三漸次，由這個三漸次呢，然後由這個公衛地共行為，然後進入呢個係十相、十字、十行、十回向、十地。咁呢個用咧，由呢個十行為以去咧，呢個發生離生嘅妙用啦。從呢個第四行咧，就種種出生盡未來際；第六行咧，質同質依同中顯現群像，一一而上，各各言同。第七行呢，現層現界不相留外。第十行呢，知是之菩薩圓滿神通成佛是已，純潔精真顯之流雲。十行尚且如此，十回向十地更加不得了啦。所以呢，這部經呢，講到修行的用呢是很大的，初地菩薩就能夠百戒成佛的了。二地菩薩以去呢，前前勝依後後，那這個叫做什麼用？叫做中用，明白嗎？依這個不生不滅為本修因的中，而成佛去度眾生，叫做中用。成佛之後做乜嘢啊？成佛之後做咩啊？做咗佛咯，唔使做嘢啦。唔係啊，成咗佛之後先度眾生啊，從體起用啊，從體起用講度眾生咧，就係呢個用啊，從體起用去度眾生有作用，叫做用。OK， 明白嗎？咁啊，呢部經咧，會四科七大雞二類眾聖，阿難同迷問同埋法會大眾咧，悟得世根之所阿同大開眼界啊，悟得世根之所有物，雞即菩提妙言明心，由文殊菩薩講圓圓通偈之後咧，法會大眾眼塵離垢，得法眼淨，呢、这個就係用。又有喎，用之中咧有顯有默喎，法會大眾得法眼淨，呢、这個係顯，大家都知道。佛是神咒啊，佛斥文殊菩薩啊，將神咒往復提掌阿難及摩登伽歸類佛所，呢、这個係默用，即係話現手中啊。講呢一個十種色經咧，就講到第九種種色命題。種色命題之中咧，係講到五重言語解釋嘅顯色明顯體明中辨用。講完啦，我真係唔講啦。明天日咧，然後先講呢個判教相。講完呢個判教相之後咧，然後先正正式式用心法、佛法、眾生法嚟解釋《大佛頂首楞嚴王師菩薩能首楞嚴經》啦。所以淨係講經題咧，可能咧就有起碼三萬哦。咁我相信大家都會 3万都嚟听埋嗰条经题咯。